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海底小纵队》。海底小纵队与斑鸡鱼。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。北极熊巴克船长，他可是位非常厉害的地图专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队长。皮衣医生是只可爱的企鹅，呱唧是一只冲动的橘色小猫，他以前可是当过海盗的。谢灵通是一只海獭，他有很多很多的知识。达西西是一只腊肠狗，他是小纵队的官方摄影师。小萝卜和其他的六只植物鱼是小纵队的厨师。突突兔是小纵队的机械工程师。还有张教授是一只小飞象章鱼，他很爱读书，知道很多事情。好了，故事开始了。这一天，达西西和谢灵通正在驾驶着舰艇寻找章鱼浮标。达西西说，章鱼浮标应该很好找，在深海区不会有太多的。谢灵通指了指远处， 在那儿呢，这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用章鱼浮标测量水温，他们一定已经收集了很多气象信息了。 达西西问，在水底下也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水底下的温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判断水面上的天气。 说完，他们就离开舰艇，将章鱼浮标的温度计拿起来看了看。谢灵通突然吃惊地喊， 哦天哪，上面显示海面有可能会有海龙卷。 达西西赶紧把这种情况汇报给了巴克队长。谢灵通向大家解释了这种天气，海龙卷是在海面上形成的一种龙卷风，它们通常情况下会在远海的海域，特别是开阔的水域发生。巴克队长命令谢灵通和达西西赶紧搜集那儿所有的章鱼浮标，尽快离开危险地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几只剑鱼突然游了过来，一只剑鱼把浮标的绳子给撞断了，达西西他们慌乱当中接住了温度计，可是浮标却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为了找到浮标，巴克队长带着呱唧和皮医生也赶了过来。可这个时候已经能够看到海龙卷正在开始。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海龙卷袭击，他们需要马上找到浮标，赶回章鱼堡去。于是大家赶紧分头行动。皮医生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浮标，他用马蹄蟹艇的钳子把它夹了起来。谢灵通和达西西在另外一边也找到了一个，他们把这个浮标放在了孔雀鱼艇的后舱里。巴克队长更厉害，一下子就发现了两个浮标。队长觉得用这样的速度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 不错，我们已经找到四个了，绳子上连接的浮标还差一个就找齐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呱唧的声音传了过来， 报告队长，报告队长，最后一个也找到了。 五个浮标都已经找齐了，巴克队长命令说， 快点抓住他，呱唧。 呱唧立刻翻身下水，游到了浮标旁边。可就在他要抓浮标的时候，一只褐色的小鱼却朝他撞了过来。 嘿，我说小心点儿，伙计。 小鱼也不客气， 嘿，我说你叫谁伙计呢？我有名字，我叫特里，我是一只斑鸡鱼。 啊，是吗？我的名字叫呱唧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特里。嘿，那个是我们的浮标，你得把它还给我们。 斑鸡鱼却不肯。 哦，那可不行，因为我的家就安在这种海面的浮标物的下面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 啊，呱唧看了看，浮标上覆盖了很多海藻的叶子。 但是我不可能把它留在这儿就这么飘着。哎，我说，你也不希望大海里到处都是垃圾，对吧？ 斑鸡鱼仍然不想把浮标还给呱唧。 我的家一直都在各种垃圾下面，只要能保护我不被海鸟啄走，不被大鱼吃掉，海里有什么都行。 就在他们俩争论的时候，海龙卷慢慢地靠近了。呱唧劝说斑鸡鱼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，可是这只小鱼就是不听劝告，它不肯离开浮标。为了斑鸡鱼的安全，呱唧把浮标绑在了舰艇上，驾驶着舰艇离开了这片海域。斑鸡鱼呢，它藏在浮标的下面，跟着呱唧往前游。可是海龙卷的威力太大了，小鱼特里很快就被吸了进去。 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 呱唧听到马上回头，发现他已经完全被吸进了龙卷里面。呱唧立刻甩掉了浮标，朝着海龙卷冲过去。 哎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 很快呱唧也被卷进了水流，护沙艇带着呱唧在里面不停地打转。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特里，为了抓住特里，呱唧不得不离开了虎鲨艇的驾驶舱，站在了舰艇外面。哦，漩涡实在是太大了，他被甩得东倒西歪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巴克队长的声音传来了： 呱唧呱唧，请回答，呱唧。 哦，等会儿再说，我现在在海龙卷里面。 呱唧现在只想尽快把斑鸡鱼救出来，可是巴克队长提醒说， 你的信号断了，呱唧。 我说我正在海龙卷里面。 可是巴克队长已经收不到呱唧的信息了，他只能听到好像打呼噜的声音。 我听起来他好像跟一只小猪在一起。 呱唧这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正在集中精力去寻找斑鸡鱼，他正在努力地想把斑鸡鱼救出来，可是几次都失败了。斑鸡鱼惊慌地大喊着： 啊，救命啊！ 我会救你的，特里，我以海盗之名担保。 眼看着他就要抓住特里了，可是他们又一次被海龙卷分开了，而且互相隔得更远。呱唧鼓励着斑鸡鱼， 这次一定要成功。 呱唧找准机会跳了一下，稳稳地抓住了斑鸡鱼。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，他们俩被甩出了海龙卷，掉在了海水里面。接着护沙艇也被甩了出来。巴克队长正在焦急地呼叫， 呱唧呱唧，请回答，请回答。 可是他收不到回应。 无线电失效了，马上启动章鱼警报。 队长按下了按钮， 海底小纵队，大家各就各位，呱唧被海龙卷给卷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去。 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们都听到了队长说的话。达西西看了看周围的情况， 报告队长，海龙卷已经停了，可是根本看不到呱唧的影子。 为了寻找呱唧，大家开始分头行动。呱唧这时候也在不停地按着章鱼警报，可是一直没有回应。特里现在还好， 抬起头来看了看上面说， 上面那只海鸟好像很饿似的。 果然海鸟冲下来想要吃掉小鱼，幸亏呱唧让小鱼躲在舰艇下面。小鱼特里探出头来说， 我好想回自己的家呀。 此时巴克队长正带着大家紧急地寻找呱唧，可是大家都还没有找到。突然达西西眼前一亮， 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。哦，这是一个章鱼浮标。 他们看到的正是呱唧之前想从班级鱼那里拿回来的浮标。谢灵通说， 不管怎么样先把它弄上来吧。 于是谢灵通离开驾驶舱去扣那个浮标。这时候就在另外一边，海鸟还飞在呱唧他们上面。呱唧不停地安慰着特里， 不要担心特里，你躲在舰艇下面很安全。 可是这时候又来了一只剑鱼， 剑鱼向特里发出了攻击，还好特里灵敏地躲过去了。可是他刚躲到水面上，海鸟又冲了过来。为了解救特里，呱唧把虎鲨艇的两翼伸了出来，抵挡住海鸟和剑鱼的袭击。就在巴克队长他们找不到呱唧的时候，谢灵通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 这个咕噜声跟我们之前和呱唧通话的时候听到的一样。 于是大家决定根据这个线索去寻找。另外一边，呱唧正奋力地用舰艇保护班级鱼和自己。经过几次撞击之后，呱唧开始感觉到紧张了，他不知道舰鱼会不会把虎鲨艇给撞穿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队长出现了。 呱唧， 巴克队长为了让班级鱼躲开袭击，马上把浮标扔给了他。班级鱼躲到了浮标的下面，剑鱼围着浮标转了好几圈，还是找不到他，看来他只能放弃了。而头顶上的海鸟也没办法地飞走了。呱唧对巴克队长的出现充满感激。 哦，谢谢队长，你救了我们。 巴克队长说， 哦，你认识的新朋友怎么称呼？ 呱唧向大家介绍说， 嘿，我说各位，这是特里，它是一只班级鱼。哦，对了，咱们丢的这个章鱼浮标已经成了它的家。 特里露出头来对大伙说， 他能帮我躲过水上的那些水鸟，还有水底下的大鱼，我在他下面很安全。 巴克队长通情达理地说， 好吧，特里，看起来你比我们更需要 他。达西西说， 啊，其实我有个主意。 他跳进海水里，一边把测水温的温度器绑在浮标下面，一边对特里说， 如果我们把这个章鱼浮标留在这儿，你会好好保护它的，是不是特里？ 特里点点头。呱唧当然也很相信他的新朋友， 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。 特里非常肯定地说， 你说的对，我们班级鱼是拼死命也要保卫家园的，我向大家保证。 这下好了，浮标能继续使用，而班级鱼也有了他的新家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。 糖耳朵跳跳，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昨天晚上在家里，呱呱正在学习，他看到了一个词，他突然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现在还有公社吗？ 呱呱的爸爸对他解释说，哦，现在啊，这个公社啊已经改成乡了，嗯，乡村的乡。过去呀，在咱们老家有一个叫红星公社的，嗯，那他现在就不叫红星公社了，他就叫红星乡啊。你要是给老家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信的话，那可得注意啊，你要写红星乡。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，呱呱在试卷上把巴黎公社写成了巴黎乡。老师问他为什么，呱呱还非常有理由地回答老师说， 我爸爸说现在公社改成乡了。 今天呱呱的爸爸带着奶奶去医院看过病之后回到了家里，呱呱赶紧跑过来问， 怎么样，奶奶检查的怎么样？ 爸爸说，哦，不太好，奶奶这个耳背的很严重啊，啊，下回再小声说话她可能就听不见了，很可惜啊，暂时医院说了还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呢。 嗯，真糟糕，以后咱们说话他就听不清了。 可不是嘛，儿子你说的对啊，那就得跟奶奶大声的说话了，知道了吧？ 爸爸，我倒觉得未必是一件坏事。 诶，这怎么说呢？怎么不是坏事了？ 至少以后妈妈的各种唠叨奶奶就听不见了，听不到了就不心烦了，不过可怜我们两个还能听得见。 在小区的凉亭里，团团看见呱呱，对呱呱说， 快过来快过来呱呱，我来考考你，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吗？ 嗯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也太难了吧。 只见团团指着呱呱的鼻子理直气壮地说， 哼，你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爱育幼童幼儿园的张傲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，我有两个宝。 我有两个宝，双手和大脑，双手会做工，大脑会思考，用手不用脑，事情做不好，用脑不用手，啥也办不到，用手又用脑，才能有创造。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我有两个宝，我有两个宝，双手和大脑，双手会做工，大脑会思考，